般我们准备采访谁的时候就找采夫， 以后加竹子旁， 对对对， 采夫， 对，准备这个端正方向的时候我们就找格子，格物致知，哎，而且这个格子老让我觉得是咱们后台硬， 心里有底气啊，哎， 我后面有师兄，对，特别硬， 是吗？我们俩，我们俩吗？ 你是的，对， 就说跟胡锡进老师一个院工作是吧？ 是的。 那后台也很硬。 环球时报是人民日报的子报刊。 子报刊哈。 对。 哎，那你跟胡锡进老师算一头的吗？ 我们都是同一家报社的呀。 哦，但是观点也是一样的吗？ 我在办侠客岛嘛。 胡 老师办，胡老师办那个环球时报嘛。 那这个观点非常鲜明。 哎，非常鲜明。 最近我觉得这个人民日报这个锋芒很锐利啊，经常对这个网络热议的话题啊发表看法，所以我第一次请他来，我主要是跟他打听打听，就是说，有我们有时候会引用，但我一直闹不清这是上头的意思吗？后来发现就是我这小师弟本人的意思，是吧？ 大家的意思， 大家的意思，司马上头。 哎，最近你们又有一个意思，很有意思，几乎在一天之内，你们人民日报 出了三个十万加。 三个十万加，我听到是两个，而且问题是这俩文章是互相对立的， 对， 这是怎么个迷局啊？ 具体呢我也不清楚，但是呢 人民日报， 但是呢我们呢得说事实，事实是什么呢？是人民日报客户端发了一篇文章，这个大家都看到了，然后呢是人民日报的评论公号发了一篇文章，说是中国电影要有容得下一星的雅量，然后下面就有读者问了，说这怎么回事，人民日报评论公号那个在下面回复说以此为准。 哦， 这么一回事。 那先发的，我看到的先发的那个就是说恶评毁了中国这个电影，就是说豆瓣和这个猫眼的这个电影评分， 对， 毁了中国电影。 对。 然后你的意思是后来人民日报又出来一篇， 人民日报评论 以此为准。 对。然后侠客岛出了一篇叫资产不毁豆瓣。 就是你写的。 对。 哎，那你给我们聊聊你是什么观点啊？ 我认为我们这个事儿，我们得回到事物的本源，就是我们对这个事情本身怎么看啊？至于这三篇文章、两篇文章都无所谓啊。 嗯， 我觉得中国电影烂啊，可能是真烂。那个潘老师，我不知道怎么想 啊。啊，烂！ 我常年我们也看过一些外国电影，我们还是知道好坏的。所以你说，然后我特地为了这事儿，我去看了一下《摆渡人》，我看完之后我就有一种什么感觉？这确实没法看。你看我们八零后有过郭敬明，有过韩寒，现在出了这个张嘉佳，这三位作为八零后现在写作者里面的代表。 你说如果把它理解为王家卫的走音啊，为什么就受不了呢？我们都是王家卫的粉丝和影迷。 对，他们姓王的都走音嘛，是吗？ 这个片是张嘉佳的，不是王家卫的。 王家卫自己担责了吗？我喜欢。王家卫自己在微博上写 的，那他当监制， 可是我 只能这么说。 对，那 我觉得八零后这三位作家到现在看，没有一个成才的。我们这一代人很惨的。 你说成的是作家之才还是导演之才？ 作家之才。我觉得我们这代人很惨的。 啊、说的更狠。 你看我们这一代人，我们八零后这一代人是没有代言人的，我们没有莫言能够出诺贝尔文学奖这种级别的。也说这一代人到现在为止说真正冒头的还都不是特别好的。 嗯，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耐心，以及说这一代人经受了太多的冲击了。 这个莫言也不是我们七零后的代言人，人家是五零后。 五零后代言人。 对对对， 七零后有吗？ 那你等韩寒五十岁以后也说不定出活呢，对吧？ 现在看来那个希望越来越远，人家都当导演去了，你都感觉还当不当作家还是个问题。 拍的片儿都像什么呢 ？MV， 那都不像电影。我们都是看过电影的人。你说把 MV 能够拍成好电影，这个可能希区柯克都做不到，都不就不用再想这个。 这对，这个就是中国电影这两年的现状了，就是叫大 IP， 你只要是郭敬明、韩寒或者说冯唐，你这个电影肯定就要卖一些，对吧？ 但观众也不傻，中国电影呢是走过了很长达十年的一年涨30%的票房，今年2016年一下子垮了，到了12月，这个2015年的440亿的票房差点没过。 你的意思就是傻了十年呗？ 我们观众觉醒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我 大家、 这个、我倒是有不同， 大家可能对这种大 IP 小鲜肉有一定的抵御能力。 哎，他是觉得观众觉醒了，你的不同意见是什么？ 我是觉得还依然那样，就是导演是那个水平，影评人是那个水平，这个观众基本上也是那个水平，只不过他看烦了。 比如说郭敬明啪啪啪小时代这么多，他其实每一部都是重复的，他烦了，他再脑残他也得有烦的时候，他想换一个别的这个口粮吃一吃， 结果恰好没有口粮 啊。对，这个就是现在没有什么好片的， 那个 时候没有什么大 IP 的片子供他们，所以说票房下去也正常。 所以你知道，就说这个豆瓣啊，我过去也不是这个很了解，但是呢你看我们的就是我做的另一个这个网络节目，那天呢我还得跟豆瓣道个歉，就是说啊，我那天讲一个事儿，也是真实报道里的，就说啊，曾经有这么一个报社的一个什么夜班编辑，瞎编了一个电影的剧情，叫什么进入城堡的什么卡夫卡呀，大概是这么一个名字，根本没这么个电影。然后把那个演职员表啊，就本公司的这些个人的名字、英文名什么都给编上去了，结果说是往网上一搁，什么这个一年之后。这个在豆瓣上就出来了，说成了人生必看的200部电影之一，而且很多有这个长篇影评啊。哎，后来人家就有豆瓣的粉丝跟我讲了，说你看人豆瓣跟你那个评分，节目评分都不低呢，你干嘛这个说人豆瓣，说你不懂，这个是豆瓣的粉丝们自我娱乐的，就那意思是他们故意玩的这么一个游戏，不是说他们真的不懂， 他不是被忽悠的。 哎，所以说还得让我解释一下。但是我通过这个事儿呢，我就认真看了看豆瓣，包括豆瓣那个当年的那个设计者他写的那篇文章，我留下印象的是一点，就是我老说现在这电影啊，我跟我很多好朋友也是说，我说你们这个宣传有点弄恶了。我现在就从我个人来说呀，很多时候我是因为你宣传聊得太大发了，以至于我不知道怎么着，我失去了进电影院看你这部电影的兴趣。但是豆瓣的这位创始人呢也好，设计者也好，他讲到一个现象，他往往啊有些评分比较高的，比如说事先没有任何宣传的这种文艺片吧，去看的就是这个文艺青年。 对， 所以他们呢出乎意料的觉得好，于是呢别人也不知道这部电影，也不去打分，因此呢他们打得高，一下子就显得豆瓣评分非常高。他说这给我们一个，如果你真要学点什么招的话，往往你过度宣传容易造成你在豆瓣上评分偏低，因为你把那不喜欢不是你这部电影的观众的人都招来了， 对， 招来他一看他觉得不大失所望，于是他去给你打个分，慢慢你的分总体就低下来了。 我是豆瓣的10年的用户了。 哎呦，那你专业了， 绝对老用户。 哎，那你是真是。 我这个在豆瓣这么多年啊，我从来没有一个社交网站让我这么寡淡的。我在豆瓣发言、评论什么，从来没有人回。 豆瓣儿， 你知道我在侠客岛每篇文章都10万加，下面几千评论的，然后到豆瓣没有人回，可是我乐此不疲。我从10年前开始，我在里面记录我读过的书、听过的音乐、看过的电影，全世界你找不到一个豆瓣的对标。这个很奇怪，中国互联网都是抄的，什么这个我们抄 Facebook、抄 Twitter、抄各种各样的门户网站，可是豆瓣不是抄的，是原创的。豆瓣之所以它活到今天，是因为它一开始的创意好，它实际上后来特别烂，它后来什么移动互联网是什么都没跟上，所以就给我在文章里打了个比方嘛，我说这特别像我们村里面有一个诗人，你知道村里的诗人是不容于世的嘛，结果呢？他天天在这儿吧，自己吟诗，也没人理他，也没人招他。结果忽然有一天，有人过来说，村长儿子高考失败了，都怪你。我觉得就是这么一回事。我们这么多年在里面打分啊，也看豆瓣影评，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水平一直在下降。但是呢，这个豆瓣的评分，我总体的感觉是比较贴合我观影的实际观感。 哦，他讲的是什么呢？就现在已经有1亿了，所以他们说水军刷分啊也不大，难度极高。但是呢，而但是他说呢，这基本上反映了一二线城市的这个爱看，特别爱看电影的，就是会进电影院看电影的这一部分人的选择。 格子刚才说出一个真理，就是其实人民日报挽救了豆瓣儿。其实我也是豆瓣的资深用户，因为看这个海外电影基本上看他打分在看的，豆瓣的基本上慢慢的会边缘化了，比较大家去默默的去虚构一本书，虚构一个电影，然后去写一些东西，就跟你说这个豆瓣的红人也没多红那种的。 对， 但经过这一打，就是豆瓣的这个现在视频直播都要出来了。 哎， 其实我觉得他是重返主流的姿态，这一点特别好，这是我们做公司的人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 所以人民日报现在也学会小骂大帮忙了，帮了豆瓣。相向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格子说的村长的儿子都有谁啊，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豆瓣的电影的评分啊，摆渡人4.4分，这就算比较低的了啊。 在长城咱们艺谋的大片啊，5.5分，哎，然后再看这个，哎，你看他们还列了一个春晚，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我不相信啊，2.3分吗？ 因为春晚没买粉儿。 哦， 春晚没买粉儿。 哎哎，彩夫你对这个什么摆渡人和这个什么有什么分析？ 我都看了，我都看了。就是我曾经是一个愤青影评人，就是我所有的片子都要是按照豆瓣标准去评的，就是你不符合《肖申克的救赎》和《教父》的标准，你就是一个烂番茄，我就要批评你。但是后来这慢慢的老了之后，心态有点平和了，就会你评艺术片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艺术片；你评商业片的时候，就按商业片的套路去评。从这样的一个规律来看的话，这几个在围绕豆瓣打架的片子啊，我觉得影评人和大众其实是有责任的。就包括你说的这个文涛老师刚才你说的啊，就是说影片的过度宣传的问题。比如近期放的就是《我不是潘金莲》和《罗曼蒂克消亡史》， 对， 它是标准的艺术片。就是导演在影片里边都说了，我这是拍给下世纪人看的，那已经做好了票房不好的准备了。实际上，但是这个影视公司他为了这个赚钱，他为了不赔钱，因为片酬挺高的那些演员，他要宣传成一个大片，他要宣传成一个冯小刚的扛鼎之作。其实它不是康定者，它是一个艺术，它本身就是个小乌帮小圈里边的一个片子嘛。 对对对对， 它就应该按照一个艺术片的标准去评它。这样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去评呢，人们会缓和很多，也不会惹得冯小刚那么怒。就是那另外一个角度，评长城的时候， 长城你也看了 没有？ 你看了吗？ 没看。 但是这个套路， 你到长城躲埋去了。 对， 这个跨年是吧？ 对。但是长城这个套路就是，你不能以艺术片的要求去要求张艺谋他那个长城去，你不能按活着的标准去评长城。长城就是一个爆米花的美国大片儿，你如果他觉得故事编得尚可，元素还行，他就已经完成基本任务了。所以他的票房呢，可能在全世界收获的都会不错。 但是豆瓣对长城的评分低，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尊重投票。为什么要尊重投票呢？是，这事实上是个投票，对吧？投票呢，它是从根源上来说，它就是一种对个人利益的表达。我们大家表达的都是个人利益，如果大家表达的个人利益就是说这是个烂片，那你一定要尊重它。没错，我们这个舆论场里面呢，永远都有水军，所有的网站都有水军，这是公认的事实，对吧？豆瓣呢不能幸免，但是你不能说就因为它这个评分低，你就说它都是水军干的，那你这就是不能够接受人民的意愿了。 就是，但是就是我，你看我过去不做这个网络节目，我也不知道。我一做这个网络节目啊，我才发现这个江湖里头啊，这个是个就邪门歪道啊，太多了。你比如说，他们就跟我讲啊，就是说，你知道有这种不是有那个点赞有点彩的吗？ 对， 他有一种现象叫恶意点彩。他说，我说你怎么知道这叫恶意点彩？因为这个点赞点彩决定你的评分。 对。 然后他说哎，就有这个数据师啊，给你分析很有意思。他说，你看前三集，对吧？点彩的只有不超过10个人，赞的一般都是比如说100多个。 嗯， 他说但是比如说从第几集开始突然间多了几百个点彩的，而且啊，他就大数据啊很有意思，就是你看很多人他是上来一秒钟就走了，他不可能看你节目只看一秒钟，就是这就说明这帮人他是专门的来这儿看，点开点个彩就走， 那可能是想踩你。但是这个文章里面啊，不是说这个事件里面就有个问题，就是一下子说了三个电影，是什么人会对三个电影都想点彩呢？是什么人会想雇水军去把三个电影都踩下去呢？ 对呀， 而且这三个电影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国产电影，也就是说有人想踩下国产电影去， 中央情报局， 这可能吗？这基本上不可能。所以我得说一句特别重的话，就是，叫什么？极端民族主义是流氓的外衣。 哎呦，这个侠客岛像是侠客岛的语言啊！ 你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扯上国产非国产，就是说你影响了国产电影的票房 ，OK， 你就这个一定程度上你是不爱国的。一旦用水军来打击国产电影，这个我觉得这种帽子我们以后趁早摘去。 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你们俩说的另外一种可能性指的是什么？这几个国产电影啊，正好扎堆儿了。就他们各自寄希望于自己的票房是在10亿、20亿以上的，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上映期交叉的，就是你还没下我就上，你还没下我就上，我为了让你早早的撤离这个影院，我让你 踩和一下。 你的意思是这三方互相干 的了，就是这个影院经理会根据这个评论数或者票房数啊，他决定我延长你的档期还是缩短你的档期。有也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是三个国产电影 互相干的这个事情， 因为之前发生过，比如像王的盛宴之类的 啊， 就是有时候给自己买粉啊，或者别人来踩乎他呀，就是同档期的别的电影就一直买水军咔咔踩他，没办法就自己赶紧买点水军赞自己。就是 是不是三国杀呀？是不是 三国杀？ 对，基本上就把这个豆瓣就当成一个地盘。刚才格子说的民主是一个方面，但你要它是一个豆瓣式民主，就是它第一个是豆瓣的艺术片眼光来评所有的电影的，它有它自己的口味的，对吧？另外一个就是豆瓣的这个自己的有一个基数之外，别人买粉是可以左右选票的。 是，你记得就是你们人民日报这个第一篇文章里边他就讲的，就是说啊，这个影评人就是有一些个影评人，什么大 V 微博这些大 V， 就是说他们就是把中国电影说的那么烂，这个对这个群众产生了不好的这个影响，那意思破坏了这个中国电影。但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个现象有可能有啊，但是我怎么感觉到的倒是相反的另一个，我就现在越来越觉得中国没有真正的电影评论。有一两个我认识的好朋友，我觉得他们还持守着一个良心吧，对吧？但是大面积的沦陷，你都是人情稿，你知道吗？你我现在就是在生活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我特别大的一个困惑就是啊，我闹不清这孙子是不是收了钱的。 对， 你们包括这个新闻稿，对吧？包括这个评论啊，侠客岛我还不敢质疑。但很多时候看看，你知道，就是说你收没收钱这个太重要了。有时候我真的被你说服了，可是你背后是怎么回事？后来我发现很多都像是公司的软文。 对，这个 我们无从分辨。 影评人会有自己的小组织，我以前啊也少量的参加过这一类的，在新京报做这个文艺评论的时候，影片放映之前，不管这个片子好坏，他会把影评人全部请到一块儿，大家去看，而且有一个出场费。对你提的要求其实不是让你去表扬这个片子，而是不要批评这个片子，如果这个片子是很坏的，你不要去踩乎它就行了，我们就已经很感恩了。 你知道就是 闭嘴， 咱们就过去讲啊，我不知道，咱也不要盲目美化西方哈。但是好像有一种理想状态叫头上三尺有神明， 对， 就是说有一些个大家公认的。怎么我现在在咱们国家的很多这个竞争的场上哈，我听到的经常这个老板呢，我特佩服这种枭雄啊，老板，咋的？我们要办什么事儿，拍什么电影，做什么节目，一出现什么情况，比如评分降低什么，上手段， 对， 然后上手段。我发现中国很多能人呢，上手段，打电话给公关公司， 对， 好，这是水军，然后他把所有的受众调查都当成那个，你知道吗？有些大媒体机构我都发现都是能人呢，这领导啪一下，很多观众意见不满意哈，这是谁？这是我们的敌人，查查。这是哪个公司背后搞的，对吧？然后上手段， 是，然后给微信的文章刷阅读量。 对， 前一阵儿那个工具崩溃之后，你记不记得特别尴尬？十万加的文章变成几百， 就是几百几千的。 哎、对， 彩夫，你说要是最后咱们社会就变成这样，群雄并起，看谁手段厉害，最后会打出个什么天下？ 我认为这样的社会不会存在。公众对于一个公平的社会是有这个底层的需求的。这属于我们的需求曲线里面很低的，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现象它很多，它一定会露出它的马脚，只要露出马脚的它都会出问题。我认为社会是有自净能力的， 就是电影的泡沫目前来说，我觉得它的自净能力比较差。 对， 它实际上是在各方面联合起来骗投资人，就是不管是微信微博的宣传，不管是水军还是公关公司还是电影公司做的这种宣传稿，还是影评人来操作，整个是电影工业链里边的一环，他把一个烂的电影包装成一个好的电影和一个好的票房，其实是在欺骗着电影观众和投资人这一块。我觉得在这个链条里边，很多人就分得了自己的利益，我造粉的，我这宣传的，我灭火的，我在人民日报发客户端的，其实就是捞到了自己的钱，那毁掉的其实就是电影和观众的审美这一块的。 哎，那你们觉得能不能这么说，就是在这一股浊水当中啊，这个豆瓣评分还显得像是一股清流呢？ 你知道，我觉得我们八零后这代特别惨，你看我们出生赶上了出生潮，然后后来赶上了教育产业化，那这个，然后后来赶上了高房价， 所以我在座二位都买得起房都买不起啊，然后 是吧？ 然后 你长城就给你住 啊，是吧？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我们这个以前玩的这种小网站，我们玩的小玩意儿，因为我们这代人开始有了消费能力，而导致它进入了主流视野。豆瓣这么多年一直它不温不火，绝对不是偶然的，它就是我们这代人里面一二线城市，我们读完大学工作，它打发寂寞的一个小网站， 所以反而是纯真的。 它反而比较纯洁。那在我们有了相当的消费能力，它而且它能够影响我们之后 ，OK， 它就进入了主流视野，它就进入了你刚刚说的这些资本的视野，或者说电影公司的视野，开始去把他们拎出来打。所以八零后这代真挺惨的。 它是这样的， 一个小玩意儿都被人家打。 真的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人得说，在人民日报的支持下，豆瓣现在成了大 IP 了，是吧？ 也未必。 我听说有大投资行开始打豆瓣的主意了。 对，他可能会。它有进一步的资本动作，我觉得哈。 那你觉得豆瓣的未来是不是会被资本所改变？ 豆瓣从诞生第一天就是资本的产物， 商业网站， 它也不能说是被这个资本所改变，只不过它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但是你要知道的是，所有的主打社区的这些，你比如像知乎、豆瓣什么这类的哈，马蜂窝啊什么，就是这类的网站，就是用户过亿的，它的终极目的是商业化。 那当然。 它的终极目的是在资本上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这个是我们所有的搞互联网的人都认同的一个，它只不过渠道模式不一样。而豆瓣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保持着一个文青的状态不商业化，是因为它做的不好， 做的差，对， 是因为 这一点我是认可的。 就是我觉得是因为阿北啊，就是他们那个创办人啊，有点懒。 豆瓣过去十年的每次改版，我们这些老用户都有这种感觉，原来你还可以更差。 对对对，他号称是一种理想主义，但我觉得他是在这个在自己的自身扩张和发展上有一点点惰性。就是我保持我的调子啊，我像锤子那个像老罗，我要搞锤子，搞是我的文青气质。我觉得他做梦都想卖500万部。 哎，我跟你说，在今天社会，有的时候一个懒惰的理想主义者反倒是可爱的。 另外一个口号叫做“文艺范儿必死”， 文艺范儿必死。 如果豆瓣一直这样的话，他就不商业化，或者他的盈利模式还不清晰的话，有可能就被抛弃了。 哎，文艺范儿也是个盈利模式。 啊， 只是说你得用好了。 我知道豆瓣现在卖他的那个日历卖的挺好，卖了2万多个豆瓣日历。 现在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资本和商业所利用，能那个卖出价钱来。 对， 你看我因为穷得想哭嘛，我就到处问他们有钱人。哎，我开始是受了马云的欺骗，也不是叫欺骗了，就是我听马云他们就是讲要情怀嘛，对吧？包括这扎克伯格啊， 对， 包括这乔布斯啊，使得我产生一个误解，我说我知道我为什么穷了。我老奔着钱去，哎，他们都告我这样挣不了钱，说你就得有情怀，有情怀反而能挣到钱，就是说你应该时时刻刻想着你能为最大多数的人们做些什么。 这绝对是个非常大的误会， 你能满足他们，最后你会赚着钱。 人家是富的可以追求情怀，我们这种是穷的只剩下了情怀。 对对对对，所以最近我思想又转变了，我就发现啊，有些个这个奸商啊，他彻底打消了我这个梦想。他说要照你说这情怀是吧，跨年为什么加价是吧，那个什么这电影为什么圈钱，这是什么情怀呢？说只有一门心思，就是说玩这个奸诈的，玩忽悠的人才能挣着钱。说认认真真想做好一件事情的人，在这个社会是挣不着钱的，会出局的，知道吗？就劣币最后被把良币给驱逐走的。 我又乱了。 我不认同，我觉得商业是最有情怀的，就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是情怀，对吧？其实推动社会进步最大的，其实目前来看是商业手段。我们就是有一本书叫《创业维艰》，里边有一句话我特别认同，叫伟大的公司会自带价值观。就是比如说 Facebook、谷歌、苹果，就是这一类的这一波浪潮里边的这些人，就是他会说不作恶，他会说哪里没有自由哪里就有我们，他说哪里这个有贫穷什么，大概这比如淘宝他会去农村啊，就是他在盈利的同时来改善了社会的交往和贫富的状况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有情怀的产品。现在大家已经认同让你挣钱，你在挣钱的同时你在推崇一个向上的一个价值观和美好的价值观的时候，那你可能是有情怀的。 哎， 我觉得未必是商业， 这俩不能隔离。 社会组织，你看弗朗西斯福山写了一本书叫信任，他在那个历史的终结之后写本书叫信任。 信任里面他就提出来说，我们他分析当时的中国九十年代，说中国呢是强家庭、强国家、弱社会。 嗯， 怎么说呢？说你看我们国家很强，是吧？政府很强，然后家庭的自己的亲情也很强，但是呢，公司都是中小型的，没有大公司。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但是你如果看今天的中国，阿里巴巴、华为、中兴，这都是超大型的公司。 对， 这些超大型的公司是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你看，比如说支付宝，它有4.5亿的这个用户，然后现在支付宝在浙江和江苏都已经可以实现政务服务，比如说你在手机一个手机上，你可以实现你过去需要去排队在政府部门办的事情。 对。 那但其实呢，它解决的是政府一直想解决不了的问题。